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。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44集。魏无羡忽然觉得十分可怕。如果蓝忘机不知道自己根本不记得前世血洗不夜天后那几天里的事，如果蓝忘机以为自己一直知晓他的心意，那自己回来之后做的都是些什么事啊？一开始用那样浮夸的态度做尽丑事，为的就是让蓝忘机尽快恶心自己，扔他出云深不知处，然后两不相见，各奔东西。蓝忘机不可能看不出来他真正的态度如何，但即便如此，他还是执意把自己护在身边，不让江城有机会接近他，为难他。有问必答，有求必应，百般放纵，千般包容。面对魏无羡花样百出，堪称恶劣的戏弄撩拨，还能克制有礼，从不越矩。那么刚才在客栈里，蓝忘机忽然推开自己，会不会也是因为以为这是他更加放肆的一时兴起？魏无羡实在是不能再想下去了，他猛地朝观音庙外冲去，数名修士立刻拦到他面前。金光摇道：魏公子，我可以理解你激动的心情。魏无羡此时只想冲回客栈，冲到蓝忘机身边，语无伦次地告诉他自己的心情，一掌劈翻欲扭住他的两名僧人，咆哮道：你能理解个屁呀！这一掌劈下，七八人都扑了上来。魏无羡霎时眼前一黑，金光瑶在一旁坚持把话说完：我只是想告诉你，没必要跑得这么急，寒光君他已经来了。一道冰蓝色的剑光从天而降，锐笑着将团团包围在魏无羡的人影尽数逼退，收回到一人手中。蓝忘机无声无息地落在观音庙前，看了魏无羡一眼，神色与以往并无二样。可魏无羡一阵紧张，方才要说的话忽然又都皱成一团，缩在了肚子里，腹部一阵痉挛，只能喃喃地道：蓝湛。方才金陵听蓝曦臣的话听得都惊呆了，乍一看蓝忘机来了大喜过望，可再一看蓝忘机与魏无羡二人对视的目光，脸色又古怪起来。金光瑶叹道：哎，看吧，我便说了，魏公子你在这里，寒光君也一定会来的。蓝忘机持着碧尘的手腕一翻，正要动作，金光瑶却笑道：寒光君，你最好退后五步吧。魏无羡霎时感觉脖颈处传来一阵细微的锐利疼痛，蓝曦臣冲他低声道：当心别动。蓝忘机的目光凝在魏无羡脖子上，脸色隐隐发白，一根细不可察的浅金色琴弦正系在魏无羡喉咙间。这根琴弦太细了，还涂上了特殊的色料，导致肉眼几乎捕捉不到。再加上魏无羡方才心神大乱，根本没心思注意别的，这才让他套上了自己的要害。魏无羡道：蓝湛，别，你别退。可蓝忘机顷刻间便毫不犹豫地退了五步。金光瑶道：好极了，那么接下来请你把碧尘收回鞘中。铮的一声，蓝忘机也立即照做了。魏无羡怒道：你不要得寸进尺。金光瑶道：我这就叫得寸进尺了？我接下来还要叫寒光君自己动手封住自己的灵脉呢，那这样叫什么？魏无羡怒道：你……话音未落，喉间传来一阵皮肉被切割的剧痛，有液体顺着他脖子滑落。蓝忘机面色煞白。金光瑶道：他怎么能不听我的呢？魏公子，你也不想想，你的性命可悬在我手里啊。 蓝忘机一字一句道：“你别碰他。”金光瑶道：“那韩光君知道该怎么做的？”须臾，蓝忘机道：“好。”蓝曦臣叹了一声，蓝忘机举起手，重重两下，锁住了自己的灵脉。金光瑶微微一笑，轻声道：“这可真是。”蓝忘机死死盯着他们，说道：“放开他。”金光瑶手一松，琴弦一撤，感觉颈项间的细微刺痛一消失，魏无羡便迫不及待地朝蓝忘机扑去。金光瑶也像是一会儿都不能再等了，他转头道：“还没挖到吗？”一名僧人道：“宗主，您当初埋得太深了。”金光瑶脸色忽青忽白，极其难看，饶是如此，他也没有责骂属下，只道：“加快速度。”话音未落，天边忽然一道惨白的闪电爬过，片刻之后惊雷炸起。金光瑶望了望天，脸色微沉，不一会儿空中飘起了斜斜的细小雨丝。魏无羡抓着蓝忘机，原本还在试图把胸口爆满的万语千言喷薄而出，冰冷的雨丝飘到脸上，让他稍稍冷静了些。金光瑶对蓝曦臣道：“泽无君，下雨了，进去避一避吧。”即便蓝曦臣已经受制于他手，金光瑶对蓝曦臣却依旧礼数周全，不苛待半分，相处种种都与往日无异，只是格外客气一些，叫人即便是有脾气也很难冲他发，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。更何况蓝曦臣原本就是个没什么脾气的人。金光瑶率先迈过门槛，步入主殿中，其他人随之而入。魏无羡和蓝忘机白天就进来过，这座主殿内部宽敞，颇为大气，红墙金漆都完好如新，看得出时常有人精心打理。那些修士和僧人在大殿后方掘土，不知已掘得有多深了，仍然没能挖出当初金光瑶埋的那些东西。魏无羡无意间抬头一看，却是怔了怔。神台上供奉的观音像眉目如画，比之寻常的观世音像少了几分慈眉善目，多了几分清秀和美。而让他微怔的是，这尊观音神像居然隐隐约约有些面善，像一个人，可不就是一旁的金光瑶吗？乍看还好，对比一旁的金光瑶却是越看越像，几乎有五六分相似了。魏无羡心道，难道金光瑶是个这么自恋的人？做到都统百家的先手都不够，还要按着自己的模样雕一座神像，接受万人跪拜和香火供奉？还是说这是什么我不知道的修炼邪术？蓝忘机的声音忽然在魏无羡耳边响起：“坐。”魏无羡的思绪立即被拉回。蓝忘机找来了庙中的四个蒲团，两个给了蓝曦臣和金陵，两个留给他和魏无羡。但不知为何，蓝曦臣和金陵都把蒲团挪得离这边甚远，而且不约而同地在眺望远方。金光瑶等人已绕到殿后去查看掘地情况，魏无羡拉着蓝忘机在蒲团上坐了下来。不知是不是还有些心神恍惚，蓝忘机被魏无羡拉得身形一晃，这才坐稳。魏无羡略略平复心绪，凝视着蓝忘机的脸。蓝忘机垂着眼帘，看不出来什么情绪。魏无羡知道，光凭方才那几句话，蓝忘机恐怕还没相信他，被一个劣迹斑斑却毫不知情的人笑着凌迟了这么久，蓝忘机不相信才是人之常情。想到这里，魏无羡胸口闷闷的，心疼得有些发颤，不敢再继续深想，只知道得给蓝忘机再来几剂猛药。魏无羡说道：“蓝湛，你看着我。”他声音还有点发紧， 蓝忘机道：“深吸了一口气，魏无羡低声道：“我记性是真的很差，从前的事有很多我都想不起来了，包括不夜天那次，那几天里究竟发生了什么，我一点也不记得了。”闻言，蓝忘机微微睁大了眼。魏无羡猛地伸出双手，紧紧抓住蓝忘机的双肩，接着道：“但是从现在开始，你对我说过的话，做过的事，我都会记得，一件也不会忘。你特别好，我喜欢你。或者换个说法，心悦你，爱你，没法离开你，随便怎么你。我想一辈子都和你一起夜恋。”魏无羡并起三指，指天指地指心道：“我发誓，我不是什么一时兴起，也不是像以前那样逗你玩，更不是因为感激你。总之什么别的乱七八糟都没有，就真的只是喜欢你，除了你谁都不想要，不是你就不行。你可以对我做任何你想做的事，爱怎么来就怎么来，我都喜欢。只要你愿意和我。”话音未落，忽然有一阵狂风呼啸而入，扑灭了观音庙内的排排烛火。不知不觉间，细雨变成了暴雨，观音庙外摇摆碰撞的灯笼也早已被雨水浇熄，四周蓦地陷入一片漆黑。魏无羡发不出声音了，蓝忘机一遍遍重复着魏无羡对他说过的话，声音和身体一起颤抖，甚至给魏无羡一种他就快哭出来的错觉。每说一句，蓝忘机在魏无羡腰间的手便收紧一分，魏无羡被箍得生疼，但环在他背上的双臂也越来越紧，几乎要让自己喘不过气，却仍甘之若饴，恨不能更用力。什么都看不清，但他们的胸膛彼此紧密相贴，两颗心避无可避。魏无羡清清楚楚地感受到了蓝忘机那颗正在疯狂跳动的心，那份就快破心而出的炙热，还有落在他颈间悄无声息消失，不知是不是错觉的一点泪滴。这时一阵偏快的足音步入前殿，方才去了殿后查看的金光瑶又带着几名修士折了回来，两名僧人顶着大风，一左一右，卯足力气才把庙门重新关了，重重拴上。金光瑶则翻出一枚火符，轻轻一吹，符纸燃了，便用它重新点起红烛，一派悠悠的黄焰成为了夜雨孤庙中的唯一光亮。忽然，从门外传来了两声清脆的叩叩之响，有人敲门。庙内所有人都提起了精神，朝门外望去，关门的两个僧人如临大敌，无声无息地把剑对准了门。金光瑶不动声色道：“哪位？”门外一人道：“宗主，是我。”苏舍的声音。金光瑶比了个手势，那两名僧人拔了门栓，苏舍携着一阵狂风骤雨入内，那一排红烛火光险些被这阵风雨波及，忽明忽暗，飘忽不已。两名僧人立刻重新顶上大门。苏舍周身已被暴雨淋湿，面色冷峻，冻得嘴唇发紫，右手持剑，左手里提着一个人。进了门刚要把这人扔下，便看到了坐在一边两个蒲团上还没分开的魏无羡和蓝忘机。苏舍前不久才吃了这两人的大亏，当即脸色一变，立即拔剑去瞅金光瑶。见金光瑶一副若无其事的模样，心知这两人此刻必定已受制，这才镇定下来。金光瑶道：“怎么回事啊？”苏舍道：“我在途中遇到的他，想来应当有用，顺手抓了。”金光瑶走近低头一看道：“你伤了他？”“没伤，吓晕过去了。”说着，苏舍把手中那人扔到地上。金光瑶道：“敏善，你下手别这么重，他不禁下也不禁摔的。”“是。”苏舍这便把他方才乱丢的人提起， 动作小心地放到蓝曦臣身旁。蓝曦臣一直紧盯着这人，拨开这人脸上湿淋淋的乱发一看，这个吓晕过去的果然是聂怀桑，应当是在莲花坞调养完毕折返清河的途中被苏舍拦下抓来的。蓝曦臣抬头道：“你为何要扣下怀桑？”金光摇道：“多一位家主在手，总能让其他人更忌惮些。不过二哥请放心，你知道我过往对怀桑如何的，时机一到，我定会毫发无伤地放你们离去。”蓝曦臣淡淡地道：“我应该相信你吗？”“随意吧，相信不相信二哥你也没办法呀。”这时苏舍把凉凉的目光转向了魏无羡和蓝忘机，他哼地笑了一声道：“呵，韩光君，夷陵老祖，真想不到咱们这么快又见面了，而且形势已经完全反转了，怎么样，滋味如何呀？”蓝忘机一语不发，对于这样无意义的挑衅他从不理会。魏无羡心道：“哪里反转了，乱葬岗上你们是落荒而逃，如今不也是在落荒而逃？可苏舍大抵是憋了多年，不需要人刺激也能怨气冲天的自说自话。”他对着蓝忘机打量一番，讥讽道：“到这时候了，你还是摆着这样一副自以为镇定冷静的架子，准备端到什么时候啊？”蓝忘机仍然默然不语，蓝曦臣则开口道：“苏宗主，你在我姑苏蓝氏门下学艺期间，我们应当没有亏待过你，何必如此针对忘机？”“我哪敢针对从小就天资傲人的蓝二公子啊，我不过看不惯他那副总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的模样。”虽说魏无羡已经不是第一次知道一个人的恨意可以来得毫无理由，却也忍不住一阵莫名其妙，说道：“韩光君有说过他觉得自己了不起吗？没记错的话，姑苏蓝氏的家训不是有尽骄矜自傲这一条吗？”金陵道：“你怎么知道姑苏蓝氏的家训内容？”魏无羡摸摸下巴道：“这不抄多了就记得了吗？”金陵脱口道：“没事，你抄姑苏蓝氏的家训干什么？你又不是……”他本想说你又不是他们家的人，话音未落便觉察不对，收住话头黑了脸。魏无羡笑道：“莫不是韩光君从小就板着一张冷冰冰的脸，所以苏宗主才这么想？若是这样，那韩光君可真是冤死了，他分明对谁都是这样一张脸。苏宗主，你应该庆幸你不是在云梦江氏学艺的。”苏舍冷声道：“为什么？”魏无羡道：“不然你早就被我气死了。我小时候每天都由衷地觉得自己是个惊世奇才，真他妈了不起，而且我不光心里面这么觉得，我还到处说呢。”苏舍额头青筋暴起：“你闭嘴！”他似要一掌打来，蓝忘机却将魏无羡往怀中一搂，用臂弯将魏无羡牢牢护住。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